胜负创造我生子，救赎我生灵，他使我成圣。胜负创造我生子，救赎我生灵，他使我成圣。胜负他爱我，他创造我，他保守我，他照顾我，他差遣耶稣来救赎我，他听我祷告帮助我。圣父创造我圣子，救赎我圣灵，他使我成圣。圣父创造我圣子，救赎我圣灵，他使我成圣。圣子他爱我，他救赎我，为我降生，为我流血，他复活大能打败死亡，他赐给我永生保证。圣父创造我圣子，救赎我圣灵，他使我成圣。圣父创造我圣子，救赎我圣灵，他使我成圣。圣灵他爱我，使我成圣，他重生我，他坚固我，他给我力量，过新生命，他带我回到天父家。圣父创造我圣子，救赎我圣灵，他使我成圣。圣父创造我圣子，救赎我圣灵，他使我成圣。